周围写信心念红红的，不叫你眼色不腻 痛。

金身无坚强。 墙里插十字草，皇兄怒杀心女小生儿母，也无能力把苦报，休见江山身教一命保祖先，献给你在天子灵一仆子

小姐偏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朱瓦是门内事。家门的夫，你不是愿结成亲，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殴才起身，家兵挑山孤光影，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冷，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半天落雨半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又无骑马来又乘，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该修营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 老夫喜听拉了婚，

女儿葬他多年孝，我们为无苦一场，才知今日曾是此女儿啊，你怎可死尽吧

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 你出去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